若望末世录第九章。第五位天使一吹号角，我看见有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，并给了他深渊洞穴的钥匙。他一开了深渊的洞穴，就有烟从洞穴里冒上来，像大火窑里的烟。太阳和天空都因那洞穴里的烟昏暗了，遂有蝗虫从烟里来到地上，又付给了他们好似地上的蝎子具有的权柄，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，凡青物凡树木都不可伤害，只可伤害那些在额上没有天主印号的人，并且吩咐蝗虫不可杀死他们，但要使他们受痛苦五个月。他们所受的痛苦就如人被蝎子蛰着时所受的痛苦。在那日期内，人求死而不得，渴望死，死却避开他们。蝗虫的形状仿佛准备上阵的战马，他们的头上好似有像黄金的荣冠，面貌有如人的面貌，他们的头发好似女人的头发，牙好似狮子的牙，他们的胸甲有如铁甲，他们翅膀的响声有如许多马车奔驰上阵的响声，他们有相似蝎子的尾和刺，他们的尾能伤害世人五个月之久。他们以深渊的使者为他们的王子，他的名字希伯来文叫阿巴东，希腊文叫阿婆龙。第一种灾祸过去了，看，还有两种灾祸随后而来。第六位天使一吹了号角，我听见有一种声音由天主前的金祭坛四角发出，向那持有号角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放开那在幼发拉底大河所捆着的四位天使吧。于是那四位天使被放开了，他们已准备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把世人杀死三分之一。那马队的数目共有两万万，我也听见了他们的这个数目。我在异象中看见的马和骑马的是这样，他们穿着火红紫青和硫磺色的铠甲，马头像狮子头，从他们的口中射出火烟和硫磺。由于从他们口中所射出的火烟和硫磺这三种灾害，世人被杀死了三分之一。马的能力就在他们的口和他们的尾上，他们的尾相似蛇，并且有害人的头，可是其余没有被这灾害杀死的人仍然没有悔改，离开他们的手所做的，仍旧去崇拜邪魔和那看不见听不见走不动的金银铜石木神像。他们也没有悔改，放弃各种凶杀邪术奸淫和偷窃。